攻读生命记第27章。梅瑟与以色列的长老吩咐人民说，你们应遵守我今天吩咐你们的一切命令，在你们过约旦河进入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的土地的那一天，应竖立几块大石，涂上石灰。在你过河进入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的地方，即上主你祖先的天主许给你的流奶流蜜的地方之后，要立即将这法律的一切话刻在上面。所以你们一过了约旦河，就该照我今日吩咐你们的，在厄巴尔山上竖立这些石头，涂上石灰，并在那里给上主你的天主建筑一座祭坛，一座为用斧凿的石头修的祭坛，应用未加人工的石头建筑上主你的天主的祭坛，在上面给上主你的天主奉献全燔祭，祭献和平祭，并在那里设宴，在上主你的天主面前欢乐。在这些石头上，应清清楚楚刻上这法律的一切话。梅瑟和利未司祭对全以色列人说：以色列人，你们应静默细听。你今天继承了上主你的天主的人民，就应听从上主你的天主的话，遵行我今日给你吩咐的上主的诫命和法定。梅瑟在那一天又吩咐人民说，你们过了约旦河以后，应站在格离金山上祝福人民的，是西莫昂、利未、犹大、伊撒加尔、若瑟和本雅明。站在厄巴尔山上宣布诅咒的是勒乌本、加德、阿希尔、德布隆、丹和纳菲塔里。利未人应大声向所有的以色列人喊说，那制造上主所憎恶的雕像或柱像，并将匠人的作品放在暗处的人是可咒骂的。全体人民应答说，阿门。蔑视父亲和母亲的是可咒骂的。全体人民应答说，阿门。移动邻人地界的是可咒骂的。全体人民应答说，阿门。领瞎子走错路的是可咒骂的。全体人民应答说，阿门。侵犯外邦人、孤儿和寡妇权利的是可咒骂的。全体人民应答说，阿门。与父亲的妻子同寝的是可咒骂的，因为他揭开了父亲的衣襟。全体人民应答说，阿门。与兽交合的是可咒骂的，全体人民应答说，阿门。与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姊妹同寝的是可咒骂的，全体人民应答说，阿门。与岳母同寝的是可咒骂的，全体人民应答说，阿门。暗杀邻人的是可咒骂的，全体人民应答说，阿门。接受贿赂去杀害无辜的是可咒骂的，全体人民应答说，阿门。不坚持着法律的话而执行的是可咒骂的，全体人民应答说，阿门。